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作为2018年北京国际电影节重要展映活动之一的改革开放特展正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开篇第一部电影《小花》由张征和黄建中共同执导，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以浪漫的语调讲述战争时期平民英雄的故事。片中丰富繁杂的电影技法也展示着新时代带给中国电影的冲击变化。陈凯歌的作品《大阅兵》以建国35周年国庆阅兵的时代盛景为背景，讲述了阅兵队伍中几个小人物的故事，同时展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陈凯歌在理想主义引导下对个体生命与集体意志共存状态的关心。李汉祥与刘晓庆合作的《火烧圆明园》是改革开放之后内地与香港合作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片，古代皇家和圆明园曾经的辉煌在无情烈火中若隐若现。电影《疯狂的代价》被视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电影类型探索的成功典范，与此同时它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文化开放的代表作品。这部犯罪题材影片在情节设置上十分大胆，从道德、人伦等方面突破教条。电影《庐山恋》以清新爱情片的形式将改革春风吹向观众。新时代政策的影响下，青年男女在庐山风光中相依相恋，影片在对男女情感的表现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在这一系列电影里，古风或许是最能直击改革开放时代图景的一部。电影取景上海，描绘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全民炒股浪潮以及其中个人的疯狂姿态。古风也是一部合拍片，在时代的疯狂中找回了一些老上海的市民风俗。最能代表改革开放的色彩当然是红色，影片《红衣少女》展示了新时代女性张扬的性格。另一部影片《街上流行红裙子》把这种个性表现得更加鲜明。在新时代里，劳模也可以穿红裙子，女人们从红裙子所代表的新事物、新思想中找到了自尊与自信。当代摩马百老汇影城正在举办与你共鸣张国荣经典影片回顾展，展映包括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霸王别姬》和香港电影协会评出的最佳影片《东邪西毒》，以胶片特色放映的形式让影迷重温经典。悬疑片《迷情记》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放映，作品改编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大师卢基诺·维斯康蒂的第一部经典悬疑长片《对头冤家》，由凯撒电影终身成就奖得主裘德洛领衔主演。冒险电影《杀死唐吉诃德的人》昨天发布了预告片，故事在17世纪的西班牙拉曼查和21世纪的伦敦之间来回穿梭，唐吉诃德由乔纳森·普雷斯代替之前的麦克·帕林扮演。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北风5级左右，在北部地区呢有零星小雨或者是雨夹雪，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撞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06，快零七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开场的这个过场有点多啊，那听了好半天，我们俩在四点有戏一开始跟大家说那些话啊，这个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今天我觉得咱们应该改一改，昨天咱们深情出击是吧？ 嗯， 今天应该暴烈出击是吧？ 哎呀，对啊，这跟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个话题有关啊。应该是这两天啊，有一部电影在咱们内地院线是公映了啊，好评不断啊，是吧？ 对， 这个电影大有来头啊，《爆裂无声》， 这是继去年我们看到的辛宇坤导演的这个《新迷宫》之后啊，又一部力作，《新迷宫》应该是吸粉无数啊。 哎，这个为辛宇坤导演奠定了文艺片带点商业色彩的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定位啊。同时，《新迷宫》给我们呈现了一种很特别的电影风格。就是清冷克制又有一些悬疑性啊。那么辛宇坤导演带着他的新作《爆裂无声》跟我们见面之后，哎，这个电影又有媒体评论说有一点叫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啊。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就有一位久违的老朋友啊，他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爆裂无声》电影当中演了一个最狠的角色。 对，那接下来咱们就欢迎一下李总是吧？ 欢迎李总，来，欢迎李总的扮演者啊，欢迎安虎啊，你好。 FM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四点有戏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虎， 欢迎安虎， 哎，好久不见， 欢迎， 好久不见， 哎。安虎是文艺广播的老朋友啊，当然也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们也很长时间没见了哈， 没见了。 问一下虎哥，这个什么时间，就是上一次来到文艺广播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那我觉得应该是很久远了， 是吧？ 对，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我都不来了。 嗨，我估计你来的时候我还真没在这儿。 没有，我跟亮子也差不多也是10多年的兄弟了，然后呢，亮子也发展的特别好，然后呢，突然来有一天说，哎，胡哥。来上我的节目吧，我说什么节目？四点有戏，现在最火的一档节目。我说我上。 真这么说的吗？吓死我了。 最火的节目， 我说 聊聊什么？聊聊爆裂无声啊？那我赶紧来，因为现在这个爆裂无声确确实实也是在当下的这个电影当中是一个话题性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我也有幸在里面扮演一个戏份最少，但是刚刚亮子也说是最狠的角色，可是到最后是最怂的一个角色。 哎。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咱们是好朋友啊，我这是替你说话啊。我觉得到 你一向不替好朋友说话的，这大家都知道。 你是深有感触是吧？ 不不，我在此时此刻我是他的前辈，应该尊重前辈。 好吧，那我说点不中听的。哎，我真的觉得，因为你这个演戏对你来说呢，不是你最擅长的，可以这么说啊。你是从主持人出道，然后呢。写作包括唱歌啊，这个演戏呢，就是可以说到今天，我觉得可以命名叫演员的诞生，真的可以这样讲。 哇， 就是你在这个戏当中的出演，让我觉得比原来真的要成熟很多。因为你看啊，你对手戏是谁？是姜武啊。 嗯， 当然你们很熟悉，可能入戏比较快。 嗯， 但是我至少觉得你们的对话是完全是在一个层面的啊。 嗯， 导演可能把你们这个状态调整的说，完全不像说一个在演戏方面这老戏骨，那是新人。 嗯， 没有那种感觉啊。 其实我得纠正你一下啊，你还是跟我不对，我不太了解，咱俩是朋友吗？其实如果是算到这个主持唱歌包括这个演戏，如果颠倒一下的话，其实演戏在先。 在先。 我是辽宁儿童艺术剧院话剧表演系毕业的。 对，这我 但只是误打误撞进了主持圈之后，然后当了主持人，然后又当了歌手。你也知道，就是主持人可能身上慢慢的是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些生活的做派啊， 或 者比如说主持人主持节目就太过于随意， 没错。 所以当然就是主持人在转到演戏其实很好转变的，可是他身上那个油的劲儿，你要把它去掉的话，他背词儿反而不是问题。赵亮这句话我倒是觉得说的挺对的，就是说他可能就于之前我演的一些戏里面跟这部戏对比的话，我可能会成熟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也离开主持圈已经很久时间了，我已经不在你们主持圈混了，我已经踏踏实实的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演员。因为早在五六年前，我就其实给自己的一个挺狠的一个绝路，就退出主持圈。然后呢就踏踏实实的拍戏。为什么？因为身上有三四个节目五六个节目的时候，你还真不能踏踏实实去完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老得是这个为各个节目去奔忙，是吧？ 对， 也比较疲劳。 而且我算是演戏不能说是什么主持优则演或者是唱歌优则，我是踏踏实实的回归了影视圈。应该叫做回归， 从一开始学表演， 对， 现在回归到表演。 是的。 所以这次这个角色你一出来吧，给我第一感觉，我说这太狠了啊！确实哈， 不知道你们说了半天这狠 啊， 介绍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角色 啊？对，反正你 让李总自己介绍一下。 其实吧，其实因为当时我接到辛坤导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就说，有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我跟姜武哥的这个私人的关系好，所以呢，就是说可能走了个后门，是不是就是啊，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让我得到了一个这样的角色？其实还真不是，因为可能你在网上找一些这个关于这个电影的花絮，你会看到说，其实我们之前还摆了一个小龙门阵，就是摆了一个迷魂阵，就是武哥是不太知道这个角儿，这个李总这个角儿是谁来演，因为他知道说，因为在现场要塞羊肉，塞生羊肉，要虐待我， 对， 然后所以呢，他还有点就是不太好意思，担心这谁呀？ 他 要是找了一个熟脸的话，觉得也不好意思下手，但是呢，如果找一个新人的话，好像又在欺负人家。这五哥当时的心态是这样的，所以呢，就一直问他的助理说谁来演这个角儿，然后呢。后来他的助理其实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就一直不告诉他。等到真正的就是我在那儿了，化上妆，他真是没看出是我来，因为 我 其实真正到电影院看，不说这个角是我演的话，你一般 还得多看一会儿， 多看会儿，一般他的脑袋转不过来那么快，说哟，这是安虎吗？因为他给我的造型完全就是一个当时的那个矿上的那个样子， 对， 穿的衣服大毛领的皮衣， 对对对， 然后里面是感觉是孟特娇的那种小衫儿， 确实是， 对，就胡子拉碴的，再加上这个 平头小平头 黑了吧叉的，所以呢根本看不出那是我，所以呢五哥愣了半天，哟，虎子。他知道是我的时候，反而心就踏实了。 行，这羊肉该塞塞吧， 别那个啥啊，别那往死里塞啊！为了表示这个真实的状况，咱们往死里塞。所以其实， 这样的一个角色，辛玉坤给到我的时候，他说，这个角色的戏份不多， 嗯， 就一场戏，但是呢，绝对会让观众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安虎， 嗯， 然后也会让观众过目不忘的一个角色， 嗯， 那事实上，我确实是做到，他也确实是实现了他的承诺， 嗯， 因为塞羊肉这个画面实在是可能让整个戏里面应该为数不多的， 对。 或者是为数挺多的让人记忆深刻的其中那样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 所以我昨天在微博上看到大量的朋友在问一个问题，我就代表大家问一下你们哈，嗯，说这个姜武给安虎塞这个生羊肉的时候，安虎感觉如何？这个味觉是什么样的啊？体会如何？ 其实如果你是真的是塞一两下的话啊，就是羊肉塞几口然后呢也就罢了， 嗯， 但是因为这场戏虽然说在电影院里面呈现只有五分钟，但是他实际上这个拍了20多个小时，这个20个小时是怎么样来算的呢，嗯，因为他当然算上布灯光， 嗯， 然后走戏，然后这个还有机器的摆位，还有不同的角度你要演很多遍， 嗯， 然后呢再加上中间七七八八的一些故障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呢整个加起来是20个小时，但是我塞这个生羊肉拍就拍了4个小时， 火， 你看它呈现只是那么几个， 是， 但是它得要看起来真实， 嗯， 看起来是那么回事儿， 嗯， 所以当时我在拍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是有所就是准备的， 嗯， 但是没想到还是因为塞的那个牙龈都塞破了， 哇， 因为那个他是真的要往里塞，嗯，因为你要表现出这个姜武哥演的这个角色内心的一个， 嗯， 一个变态啊， 嗯， 或者是他内心的一个， 嗯， 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心理的这种状态的话，他肯定要发狠嘛， 嗯， 那你发狠的话，你对待另外一个人的狠就一定是要针针见血， 是 刀刀见肉的， 嗯， 所以 C 的时候我也跟就 C 生完肉那两个演员其实一开始也不太敢下手， 嗯， 然后后来导演也说你们不下手你们就让暗虎在那儿遭罪， 嗯， 一遍又一遍的， 嗯， 我也说兄弟们就下手吧， 嗯， 无论怎么样都 OK， 反正你们就把你们内心想成那个很邪恶的人就好了， 嗯， 所以就不停的塞，然后而且那个羊肉啊它是摆在那个桌子上要现切完了，就是它整个是立在那儿的嘛，因为它是冻羊肉嘛， 对， 嗯，对， 它一会儿呢就是因为拍的时间太久它化了， 塌下去了， 化了话就不好看了， 看 就没有那个质感， 啊， 所以还得去再切那个就支棱的那个 的，啊， 让再往里塞， 啊，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那个冰碴什么的就塞来塞去，那个整个牙花子就已经就破了， 嗯， 但是出来的效果还是真的挺棒的， 嗯， 可是我从那时候开始长达3-4个月，现在还好， 啊， 3-4个月我是不能看吃羊肉火锅的，一看生羊肉就反胃。 哎呦，我 吃羊肉反胃 啊！刚才想说，啊，他们说内蒙羊羔肉挺好的， 我后来研发一个说啊，羊肉可以 生吃， 如果蘸着芥末是不是味道就 好， 哎，羊肉刺身 、嗯嗯， 所以这场戏确实虽然这个在电影当中呈现只有一场戏，但是确实拍的是很非常非常辛苦啊，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其实《爆裂无声》这个故事整体给人的感觉，包括你看完结尾知道他这个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心里是很沉重的啊， 嗯嗯， 甚至是这个人的观影是有点压抑的啊。这么一个故事呢，它涉及到很多的层面。今天在电影院当中，我也感受到了在现场观众的，就是电影观众的他们的一种感受 反应，嗯， 哎，随着这个电影的情节他们都会心潮起伏， 嗯， 啊， 嗯， 包括这当中还有很多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个色彩啊， 嗯嗯， 甚至如果你不看到最后会扰乱一下你的这个思路， 嗯， 说它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嗯， 啊， 嗯，这样要不然我们就让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嗯，听众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当中的气氛啊。 对， 我们先来代入一下这个角色到底是如何。 天津人民法院就洪昌矿业集团涉嫌审判决案，洪昌矿业不承认。 你说你孩子丢了？ 哑巴， 你看见了？ 你是不是在村里得罪有什么人啊？ 妈，这点事儿不是干这行的谁懂？ 你们的这个巨富每天晚上收拾三天后孩子肯定回来， 我想生下他， 你 终于敢回电话了。 我问你，你要干嘛？ 我的东西在你手上。 当我空了来干嘛？我让你把公司卖给我。 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 我走线了。 犯法的。 我 的 天。 跟我一点关系都不沾。 哎呀，这一段哈，这个预告片啊。属于是疾风暴雨一般、啊、 紧张刺激。 哎，其实这个电影当中的台词不是那么的密集、啊、预告片当中台词比较密集。我还想到什么，就是安虎这场戏呢比较靠前啊，当时为什么会让人更震撼，我觉得这可能是导演的他的手法，他的安排，就是那个时候姜武先生的这个角色呀还没有完全暴露出就是他的整个这个行动 本性， 对、 哦、 他，而且他一开始他有一些铺垫啊，什么给学校送 捐赠， 捐赠、啊、 以为他是一个大慈善家， 对对对对，当然他那个笑容里边藏着那种冷冷的那种深意啊， 哎，那个严炳燕姐就是也是个著名演员，就看观影的时候就直接跟那个吴哥说，吴哥那个姜武你那笑啊就是本色出演。对，你别老装那个善良的跟小绵羊是平常人，其实你就那样、 看得出来。 所以说其实他基本上第一次露狠、就是在葛安虎这场戏、所以特别的震撼、 所以其实这场戏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场戏、为什么说他在这场就整个这电影里面享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地位、而且这场戏是长达五分钟、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个昌万年的内心的这种暴虐啊、包括变态，包括是他内心的极其阴暗的一面，就是不同于他在所谓的那个小学里面捐赠、还有他是又是一个大的矿业的老板、然后呢在属下面前是一个好老板的形象、完全是一个颠覆。 对， 你包括他就有了这个铺垫的话，有了这个塞羊肉的铺垫的话，你包括他对手下的人拿着大烟灰缸最后把那手下人砸死的那个画面、其实他，你如果没有那个五分钟的画面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物会很突 兀，对，太突兀了。 我觉得电影其实他是要循序渐进， 对， 就是有张有弛， 对， 他必须把这个人物铺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观众才会相信，原来他就是这样的人。 对， 所以其实在就塞生羊肉这一段里面，我觉得其实是我这个角色的重要性是帮助观众去认识 昌万年， 昌万年 反面一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做到，我做到。因为人在什么时候会这个害怕或者什么，他可能就是绝望， 对， 或者是当你被镇压的时候，然后那种这个不确定感，你的眼神里面会充满恐惧。然后其实在这个画面里，我稍微剧透一下，画面里面有一个我的眼神跟那个切羊肉的那个机器的一个对切啊，那个机器就唰唰唰，我的眼神在看那个机器，然后整个就垮了，内心就垮了。从我的眼神里面你可以看得出绝望了。 用了几个月不沾羊肉的代价来成就了昌万年最后邪恶的爆发。 是，里面还有一句经典台词挺逗的，然后昌万年让我说兄弟吃肉，吃羊肉挺好的。然后我说我不吃羊肉，我吃素。然后五哥说羊也吃素。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吃素有什么用，羊也吃素，但是他的最后的 命运 是什么，命运是被我吃了。 对， 所以很狠，因为我觉得可能新导，因为他这个编剧也是他自己参与编剧的嘛，我觉得他不光是有这个导演的这个敏锐度哈、导演的这种理性的这种思维，他在文字上的架构也非常的出色、因为没有一句废话，台词很少，但是句句是凿到人家心里面。 那你再谈谈对这个新导的这个印象吧。拍了20多个小时，塞那么多羊肉，是吧？ 你的意思是有没有怀恨在心？是 没有，不敢。我对新导的一个，我之前不太了解这个导演，然后只是说，因为我内心里也住了一个文艺青年嘛，只会有一些网上流传的一些说啊，最近哪一个电影会很好看，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大众的爆款， 然后呢，但是是会在业内人士或者是在一小众范围内，或者像我们这种文艺青年的心里面会、会被奉为一个神片、神剧。 你是在说新迷宫？ 看，哎，那就是新迷宫。新迷宫我还真的是去买票进去看了，然后整个我们几个小伙伴去看这个戏，然后整个电影院里面大概也就我们这几个人。我算是包场看的。所以我很有发言权。当新导找到我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说新导，这个您是我的偶像，我还是真的买票进去看那个电影。而且我真的看到新迷宫是全程无尿点的一个电影。就是因为他老勾着你，你看没有任何的大牌，没有任何脸熟的人，然后也没有就是多么夸张的特技镜头，他完全是用剧情， 对， 还有这种悬疑，还有台词的勾连，让你就一直要看下去。就是现场其实是憋了泡尿，但是迟迟没有办法走出去，因为怕遗漏任何一个环节。 对， 所以呢，那新导来找我演这个戏的时候，我还是真的觉得还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哪怕是打酱油，哪怕是两三秒钟，我都觉得说跟这样的一个导演合作的话，骄傲啊。 对， 所以他跟我说，我说我是你是我的偶像，但是新导回复给我的说，其实虎哥，那个你也是我的偶像，我们是从小看你的节目长大的。 我晕的， 因为新导好像是不到，应该不到四十岁， 不到四十岁 、他算年轻一代的导演，但是他、他完全已经超越了这个 他 这个年龄， 对 事物、对一个社会现象，还包括所有的一个看法，然后让我觉得说，其实，在他的旁边是会有一个震慑力跟威慑力的，对，就是当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不会那么轻易的去说啊，他年龄比我小那么五六岁七八岁，你不会把他 不会轻看， 你会觉得说，哎，他的气场很大， 说到这里，歌声要响起。 我们谈过的旧金牌，沾满青春的酸涩，曾经我们肩并。 我们先从老歌听起吧，好吧？ 就你们也是听着我的歌长大的。是用这个来说明一下这个看着我的， 还真不是， 还是听着我的歌长大。 我还真是长大了之后才听你的歌。 没有，我也是陪着你们的，陪着你们的年龄 一起成长， 长大。 对，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是应该是安虎在去年那首歌是吧？2017年的歌吗？这是那首，就是曾一起。凝望那片， 一起凝望 那片星空。 其实这是一个广告歌， 广告歌 ，是一个汽车的广告。 那这样，我们先从这首歌听起。 好， 一会儿下半段还会有 再找找我们的青春。 对，我一会儿我们还会有安虎最新的作品， 哎， 要跟大家分享， 期待一下啊。好，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胜利，我们不要再错过一起开错的梦，凭什么不要再一次执着，让我疯，让我癫狂的绽放心中的那片火，我们走到底才能对得起曾经仰望的那片星空。 家玉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二

坚持的执着，把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伤过的沉默不说，谁还会在乎那些你的、我的曾纠结的艰难生活？嘿，朋友，你听我说，没有过不去的沟壑，没有跨不过的星河。嘿，朋友，你听我说，你不会孤单寂寞，你至少还有我。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来欢迎一下全能啊，我们的作家、主持人，歌手，现在是演员。 打招呼，打招呼，没有那么多头衔、啊。你在说那么多头衔，我都挂墙上了，只剩张照片了。 欢迎安虎， 这个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四点有戏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虎。 嗯，再次欢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声。这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听到的频率就叫相当高了、 是这是我2018年即将要发行的最新的一批大碟的第一波的主打歌。嘿，朋友， 多好， 这名字起的哈、来，这个作为称呼非常好， 对， 第一句打招呼的方式。 哎， 嘿，朋友， 我觉得你带这首歌啊到哪儿大伙儿都会特别欢迎你、你甭管是你的老朋友、新朋友，还是你不认识的，是吧？你去个偏远的地方，你比如说像这个暴力无声发生那种地方，是吧？没什么文化生活的，你走到那儿，嘿，朋友，你一样你可以打入那片市场，你这可以当李老板吗？ 是因为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在身边，你想我从一个农村的孩子，然后到一个大城市里面打拼，其实不太容易。其实包括，其实我在说这话的时候，赵亮也有心有感触。你也是从那时候过的，因为我真的是，眼睁睁看赵亮如何是从沈阳到北京到京城来，然后呢追求自己的梦想。包括他现在他依然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一直都没有停歇过。我觉得这一点我真的非常的佩服他。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俩有惺惺相惜的地方。所以其实你在打拼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你的贵人， 对 啊，遇到一些挫折坎坷，但是如果你把这些挫折坎坷，包括就是别人伤害到你的啊，包括别人给予到你的，无论是好的坏的，你把它全部吸纳到你的内心里面，然后把它释怀掉，其实这就是一种成长跟成熟。然后当你学会释怀的话，恐怕你就是真正要走向成功的那一瞬间了。对，所以这是我写这首歌的一个最大的动机。 确实我的感受很不同，因为这个安虎同志的歌我也是听了太多了哈。从我刚到北京来，我真不瞒你说，这个上班路上坐着公车我都在听他的歌。因为 就是不听这歌你都不想去上班。 也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就是确实啊，就是他给我这可以说80后这一波，他都是做出了一个表率。个人的成长经历，这个自然是一种激励。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安虎同志的性格非常好。他身边呢有很多朋友，当然这些朋友有很多人帮着他，也有很多人坑他。 你属于哪波 啊？ 后面那个 我好像还没怎么帮过你吧。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帮过我，也没有坑过我的人。 没坑着啊。 所以我的人生里对赵亮的印象不太深刻。 但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我就是很，就说实话，很久没有单曲循环你的歌了啊。听到这首歌我感觉不同，真的有所不同。我觉得可能是人生不同的阶段，你自然而然就会沉淀出属于那个年龄那个阶段的一些东西。你看比如说最早的天使的翅膀啊， 是 那个时候我觉得更阳光啊，那种感觉非常的强烈。 是， 那也是就是你在入行出道之初，可能让大家特别欣赏你、特别喜欢你的那种特质。 是， 那么到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特别是在歌曲一开始那部分，没有如泣哈，只有如诉，对吧？甚至我觉得你可能技巧都提高了吧，就是半说着。 还有伴 唱的这种感觉特别棒， 那种感觉啊。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说唱歌这个技巧会不会有提升呢？其实我觉得提升是在于说你唱歌的发音的部位，还是你发音的技巧？其实不是。那个量子其实说的对，就是其实量子前半部分你说的这个人生的阅历，到了某一部分他其实就内心的感触到了话，他情绪带着歌曲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的， 对，自然而然你感同身受了，你反而就觉得说哎好听了，是他唱功有长进吗？其实不是，是他的内心更丰富了，他可以用他自己非常就是丰富的内心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然后把这个他写的这个歌词诠释出来，然后是一个有味道的东西。你包括演戏也是一样，如果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当然他经历过了很多的东西，他在诠释某一个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会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没有经历的过程，你要让一个小鲜肉来演一个饱经沧桑的人，那绝对不，他不能 驾驭不了。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十年前找到安户，或者十多年前找到安户，说你要演这个李总、李老板这个角色，其实是不合适的。 其实不太合适， 对吧？ 不太合适。就是，有句话叫说，可能你没吃过猪肉，但是你看过猪跑。等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已经阅人无数了，你已经看过太多人，形形色色的人，你都见过。 对， 所以你再去诠释他们的内心，其实很容易。你去观察一下他们，或者去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他们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诠释。 就是安虎这么多年啊，他这个接触梅老板很多了。 没， 那就是那个梨园界的朋友比较多嘛，梅老板嘛， 梅老板好 。 其实我就是梅老板，我本色出演。 刚才说到这首歌的时候，除了你提到写这首歌的心境，其实这首歌的 MV 啊，可能在网上现在也流传很广啊，大家也看到了。介绍几句吧，我们看到这个 MV 当中的安虎，真的那个粗犷线条，包括那个色彩的搭配，特别的有一种电影的画面感。 是可能这样的声音得要配上有一些质感的画面，然后而且配上这样的一首歌的话，我觉得这首歌唱到的是，就是好像是一个你特别好的一个兄弟，然后再跟你喝着小酒，或者是淡淡的喝着茶，向你诉说着一些，就是你和他之间的感同身受的一些话题，就是娓娓道来，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呢，确确实实是都是大实话，然后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你可能有茫然，可能有挫折，但是你释怀了他，你不要去记恨那些别人欠你的，你把这些当做你人生的财富，然后呢，可能你就会舒服很多，然后呢，我配的画面是拳击手啊，因为拳击手应该我觉得在体育的这个范畴里面应该算是一个挺难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因为他要挨打， 对， 他要被人暴踹，然后呢他还关乎着这个荣誉，你知道男人之间要就可能要公平对决的话就要打一架，谁要被谁胖揍了一下，那个人肯定是内心不爽，对不对？所以其实是关乎于一个男人的尊严，但是你看拳击手他倒下了就倒下了，哎，无所谓嘛，我爬起来，我再去练， 对， 然后呢我再去把自己的拳技再去磨合一下，我下次再打。那有很多这样的拳手都是在拳台上跌倒再爬起，跌倒再爬起来，然后才拿到那个真正的金腰带。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画面挺符合我的这首歌所诠释的这个内容的。所以我自己想到说可能把自己化身为一个拳手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当然你会看到那个 MV 里面有一些剪影，那不是我啊，因为拳击，但冷不丁看的好像还是我，因为大概找了一个跟我身材差不多的人，但是真正就是那实打实的那个跳绳啊， 主画面的 甩那个那个叫什么 啊，甩那个是大绳 啊，对，大绳子，还有那个搬那个 轮胎的那个 轮胎那个，那都是我 的天，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 健身， 跟亮子一样，我这身上脱了也有腱子，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嘛。 确实听赵亮说过很多次，说这轮胎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它确实需要技术啊。但是那个重量有轻有重分级别，但是确实也得练一练啊。 是， 能够掌握那个技术啊。确实这个安虎这么多年以非常阳光的向上的形象来示人，这与他日常的自律，然后要不停的去训练身体。 对，我听说从饮食上啊，从这个健身这方面都有训练。 他这个跑步啊，跑得非常的狠。 啊，就是跑步坚持了，而且、 哦、真的 天天还打卡，是吧？ 嚯、 哦，确实是，确实是。 没有我是3年前演了那个高轩舒的那个父亲的身份， 嗯，对、 啊、 对对对对， 让你们看看 看到 父亲的身份，就是、 啊、 当时中央电视台收视率第一， 对对对， 然后打败了湖南卫视的好多小鲜肉那个电视剧、 嗯， 然后荣登这个榜首， 嗯， 然后呢，我演陈建斌的儿子， 对、 嗯、啊，演了一个国军的将领这样、嗯，然后战死沙场什么的，然后当时呢。因为高群书拍这戏的时候，他一般不给看回放，他说过了就过了 啊， 哪有说给你看个回放是、 哦、 没有、 哦， 而且就是我跟我搭戏的那都是腕儿啊， 嗯， 你说这个、 嗯、 陈建斌， 对、 嗯，包括形形色色的这冯恩赫什么、 嗯嗯、 这些，全都是腕儿，人家演完就演完，谁给你看谁还看，对自己相当有自信心，你知道吗？但有一天我就，其实我就想说。高哥，我想看个回放， 嗯、 看我得心里有个底， 嗯， 对吧？你找我演这个角儿是吧？ 嗯、 我又那个时候我就不敢说自己是专科的嘛，说我是半路出家的，你得让我看看，我得以后您同意了这么演，您过了我就照着您这个演 方向来、嗯， 就方向就来了，我就心里踏实。 嗯、 你看你看你看， 嗯， 我这一看不当紧，哎呦，我说、嗯、我这脸大的在里面，这样的幸亏。就是他那个国军的那个服装就是挺立正的，你知道吗？还戴一头盔、 嗯， 然后掩盖了很多身体上的这个发胖的区 哦。 但是我受伤害了， 嗯、 我觉得说哇，你就这种，你还要在荧屏上还要当 个就过了就 对五哥天天说你呀、啊、虎子，你一定能成为影帝。我说当影帝也这世界上也不完全都是像五哥这样那么胖也能当影帝的呀，对吧？我对自己还是有点追求的。你包括其实五哥现在也挺有追求的，那五哥为了演这个管虎的800 啊， 那他这个戏还没杀青呢， 对， 他暴瘦在2个月之内暴瘦30斤， 哇！ 所以其实每个演都会有追求的， 嗯， 但是胖了确实不太易塑造角色， 嗯，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大概是你话说到现在已经3年了， 嗯， 我就开始跑步， 嗯， 一直跑，这3年大概跑了2500公里左右了， 嗯， 2500公里差不多，北京到上海两个来回了， 嗯， 对， 那是3年里面，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或者作为一个在电视荧屏上的这样一个职业，我觉得可能我们有义务去把自己的形象塑造的好一点。 嗯， 对 对 对。 听说下一个角色还要增长肌肉，是吧？这个 下一个角色其实就是、嗯、可能，其实去年的时候演了一个跟姜武哥还有刘奕君、米学冬、刘孜、孙浩他们演了一个。 嗯， 大型的一个谍战片叫《上海苍穹下》，我觉得可能今年的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就跟大家见面了。 嗯 嗯， 那个是我也算是男一号的一个戏， 哦、 真真正正单杠男一号。我跟陈晓东是双男一的这样的一个戏。 嗯， 然后今年要演一个，也是一个年代戏吧。 嗯， 年代戏。然后呢，今年可能要上2部。 嗯， 有一部还是跟越狱有关。 哦， 是年代的越狱的一个题材的一个戏， 所以这个身体 看 着棒棒、 哦。对、哦，所以我从现在开始就开始，亮子知道我每天都在打卡，然后有氧运动、核心训练什么的。 你 虽然说大概到8、9月才要演这部戏吧，但你也不能到8、9月才练， 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就开始了 啊！ 哎，我即将是有腹肌的人， 嗯、 想想都很开心啊，赵亮。一直都想练腹肌，到现在都是一块。 他一直不太敢把肚子亮出来，经常亮这个胳膊啊。 是是是是啊， 胳膊还行。 刚才这么一说，这暴力无声拍得好啊，这个羊肉几个月不碰啊，它也是一件好事情。 嗯、是好事，是好事。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杜绝油类产品了。 好， 嗯，好啊，也期待安虎的新的这个电影、电视方面的作品。 对 啊， 对对， 我们也是。枕着这首歌吧，啊，嘿朋友啊，我想在这个清明小长假的时候啊，我们不仅是思念故去的亲人啊，也像我们 一起相爱的踏青的 朋友， 挺全的， 对， 挺全，哎， 对， 确实是因为他 好像就是替故去的人捎一首安虎的歌，嗨嗨， 确实是，我觉得

因为它会更加的偏好国人的口感，它是一种混酿给各位带来。